地球人注意，我是来自国际太空站的飞碟最爱主打星王大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南兴化国中魏浩伦今天在108全中运国男组200公尺决赛跑出21秒49成绩，创造个人最佳成绩，也改写了大会纪录，完美的在100公尺200公尺包办双金，也是台湾第一位跑进21秒50之内的运动员。14岁的魏浩伦昨天在200公尺预赛跑出21秒54，改写王彦和在106年缔造的大会纪录21秒86，准决赛稍微掉速到21秒74，不过今天决赛马力全开，最后是以21秒49再创个人新纪录。蔡姓女子前年穿着高博士国际公司制作的皮鞋出门，不慎滑倒，造成胸椎骨折。她认为皮鞋不够防滑，因此向高博士国际公司求偿97万多元。台北地方法院今天认为，高博士制造的鞋子没有足够的防滑能力，不符合安全性，和蔡姓女子受�伤有因果关系，因此判赔48万多元，全案还可以上诉。高博士国际公司是台湾知名的制鞋厂商，以推出 DK 呼吸空气鞋闻名，广告主打一双会呼吸的鞋，让消费者印象深刻。行政院促转会代主委杨翠今天接受媒体专访，谈到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时表示，文化部提出两大转型方案，行政院未来将会召集各部会沟通讨论，再决定是要往自由园区或者是公家机关场域的方向来转型。杨翠说，促转会去年已经提出关于中正纪念堂转型5项原则建议，也跟文化部保持沟通，在大原则上跟文化部是没有歧见。目前转型方案整个会整到行政院，行政院会找各部会以及台北市政府研商，最后才会拍板定案。对于中正纪念堂有哪些是威权象征，杨翠指出，威权到处存在，从牌楼开始就是帝王象征，当然可以存在成为观光景点，但空间语境必须要解严，赋予新意，也不是全部夷为平地。假设未来变成自由园区，还有许多细部工程是艺术家跟设计家要去思考的。俄罗斯总统普廷台湾时间今天中午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首次举行高峰会，普廷先抵达会场，随后金正恩也搭车抵达，两个人首度握手之后，预计进行1个小时的会谈。普廷提到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曾经到俄罗斯访问，他相信金正恩此次拜访能够巩固两国情谊。普廷表示，他支持两韩对话，也支持北韩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而这一次会谈将会着重在朝鲜半岛非核化，也将会讨论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政治、贸易以及人道接触等议题。金正恩则是表示，感谢普廷的邀请，也感谢普廷一路飞到太平洋岸城市海参崴来参加高峰会。南韩央行今天公布第一季 GDP 经济成长率意外的比前一季衰退0.3%，而且是2008年第四季以来最差，也就是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表现。市场原本预期成长0.3%，前一季成长率也有1%，跟去年同期相比，虽然还是成长，但比例1.8%也不如预期的2.5%，和前一期的3.1%，是2013年同期以来最低年成长率。南韩央行研判，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支出比不上前一季，民间企业又大幅的削减投资。南韩第一季出口也比前一季衰退2.6%，减幅比前一季的下跌1.5%扩大。南韩央行认为，主要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以及电子产品需求放缓的打击。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点，成为1103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28亿。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18点，来到2231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7点，成为219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9点，成为31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4点，跌幅1.21%，来到10111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点，成为298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成为3357点。天气晴朗炎热，台东出现焚风，大武地区温度不断飙高。今天下午1点05分，大武出现了38.9度的高温，而台北市在1点13分也出现35.7度的高温。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东县是橙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浓雾特报，马祖跟金门地区仍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有浓雾发生，能见度不足200公尺。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食材的美好相遇，就像人的美好相遇一样难得。香水蛋糕使用台中大甲槟榔心芋头制成内馅，100%无添加，新鲜香气浓。绵密的蛋糕包裹着香浓芋泥馅，长辈伴手礼、办公室午茶时光都在香水蛋糕。母亲节送礼特惠中，请至全台香水门市或上网搜寻香水蛋糕。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UFO 真心话说给妈妈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影。母亲节快到了，我要跟妈说，妈我爱你。 Yuhu! 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纳鲁湾大酒店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安静的风声， 4月29号起，飞碟大首播，邵雨薇，装睡的人， 放弃要心装睡的人。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梁静茹。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m gonna make it.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两点十一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开始听到的 Sorry Sorry 来自于 Super Junior， 最近有一个新的版本，一样用同样的编曲感觉来做的，这首歌叫做 Really Bad Guy。 现在呢，就是广播女神吴昕主持节目，她只吵着要回家，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长针眼了， 眼睛好痒哦。 然后他没有带针眼药膏，所以他现在想要回家，他现在就要擦。 我才刚上班就想回家。 对，现然后他没有，这不是上班就想回家的问题，是他刚刚像一个孩子一般的吵闹。我要回家，我现在就要，好痒，卡哟伊， 真的很痒啊。 等一下，说不定柜台就会突然变出了。 对啦， 针眼药膏、 哦。我要那个什么，这叫什么四环霉素吗？我忘了针眼药膏那个很酷的那个名字。 那你好好的向宇宙许愿。 我就现在就可以自己出去买一条狂徒。 那你现在就下去下面保雅买啊。 保雅有卖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买啊。Off you may go。 我先 Google 一下这是哪里可以买。 Bad Guy。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帮你想好了，就说宝雅是美妆宝雅，好像没有，但是 我已经想好了，我待会 他说飞碟旁边有博士眼科，直接告诉你有眼科， 就眼科会直接开。我刚刚已经想好这附近哪里可以买了。 哦，嗯，哪里？ 我们对面就有那个一家 药局。哦。哎，有一位他留言说我是眼科医生留言了， 怎么了？ 过敏哦，先冰敷，盐酸四环霉素效果不大的。 哈， 先冰敷，你看我刚刚就要拿我的可乐给你冰，你又不要。 你那个外面那个纸壳很脏哎。 哪会脏？不会啦。 那个很脏。 哪有脏？它做出来以后全部都叠在一起，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空气啊。 你已经从那边端回来，然后又在电台过了一个中午，那边拿来拿去，然后配你的午餐，然后配你的电脑那些有的没的。 告诉你，就是让它冰上去以后，细菌他们会自己打架，他们会战胜它的，好不好？ I'm the realest. Drop this and let the whole world feel it. Let them feel it. And I'm still in the murder business. I can hold you down like I'm giving lessons in physics. Right. You should want a bad bitch like this. Huh? Drop it low and pick it up just like this. Yeah. Cup of Ace, cup of Goose, cup of Chris. I heal something worth a half a ticket on my wrist. On my wrist. Taking all the liquor straight. Never chase that. Never. Stop like we bring an 88 back. What? Bring the hooks in where the bass at. Champagne spilling, you should taste that. I'm up in here with some change to throw. I'm so fancy. You already know. I'm in the fast lane. From LA to Tokyo. I'm so fancy. 才发现你穿猎人的 T 恤的， 所以我刚刚已经在用念能力，我在帮我自己自我疗愈了。酷吧， how you love that, got the whole world asking how I does that, hot girl hands off, don't touch that, look at it, I bet you wishing you could clutch that, that's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huh, it's so good, he just wishing he could bite it, huh, never turn down nothing, slain it, go trigger on the freaking light, I'm so fancy. ADSLEA 这首歌曲叫做 Fancy， 2:20。在昨天的 NBA 有一件很 fancy 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影片一直有人在分享啊，好 Damian Lillard 在最后读秒阶段最后一次的进攻，在很远的地方 logo shot 投进了一颗制胜三分球，送龟龟雷霆队回家。真的是看到最后那最后那30秒，就是会忍不住一直重播哎、欸，那 就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一看再看 ，unbelievable！ 我就是 YouTube 那个键一直按是什么 K 还是 J， 反正就倒回10秒，然后重新播一次，再倒回10秒， 然后每次都赞叹吗？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这个就你选你在那个选择出手点，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不是一个好出手点啊，那不科学。但你投进了，没话说。

两点半，让我们一起把烦恼都甩掉。 你想穿花裙吗？ 甩掉，可以啊。 我可以送你一条花花的裙。 没问题，没问题，甩掉烦恼。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昨天的时候呢，大家的 Facebook 上面或大家的社群网站上面应该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吧，就是疯狂洗版说我看了，然后会爆雷，然后什么 PTT 有些很过分的，除了八卦版报，然后各大那种热门看板，有些人故意就在标题报这样，然后 那不就是版主很坏的意思？因为不是只有版主可以改版标吗？ 不是版标，是文章的标题。 哦、 然后可能过了一阵子以后，版主就会出来，然后把那些人进水桶等等之类的。 可是就太慢了。 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你有看到，你被爆就是被爆了。然后另外，譬如说现在我有在看的版可能是 NBA 版，然后他那个罚则可能就是罚什么。30天，然后或者累犯180天，180天可能比较严重一点。可是30天，就算180天也觉得没差，篮球季已经快要结束了。然后今年 LeBron James 也没有打，所以没差。我本来就没有在看，我爆完雷我爽，然后被禁半年。那明年就球季又开始，我又可以进来啦。蛮坏的，但因为我本身没有想要看复仇者四， 所以没有那么大影响， 没有那么大。本来在昨天的时候就大家在哀嚎或者在爆，然后或是很多朋友真的是早上6点40去看这样子，然后看完以后都会在脸书上面发一篇说我看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晚一点到晚上的时候看到就是说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大家看完电影要说些什么，因为真的太感动了， 因为太澎湃了， 感动，我不能说什么，但是好感动。 但这个发这些发我都可以接受啊，就是他很感动，他满满的澎湃感。 对，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我看到一些比较理性的友人也发了类似的文章，我就开始 假的， 我有点被动摇了， 想看了是不是， 有点想要看了。还有听众告诉我说：“哎、欸，马克，我听说你没有看《复仇者》前面哦，你知道现在 Friday 影音上面可以免费看， 还提供你去看。” 对。햇살 가득한 어느 날 별이 빛나는 날 영원히 사랑해줄게 햇살 가득한 어느 날 的歌曲呢，来自于 Welcome to Waikiki。怎样？你真的很喜欢抓语病哎、欸！ 你刚刚是不是有点被他嘟洗脑了？听到嘟歌曲， 真是很喜欢抓语病的一个人哎、欸！ 啊，我就觉得你这个很可爱啊！ 不是，你只是想嘲笑别人？ 没有没有，我就真的觉得很可爱，觉得可爱的站出来！ 重的话哦 ，App 上面有人说你不看，今年你保证后悔。 太夸张了吧！我不看，这就有语病哎。 就是看到这句话以后，我的火又有被浇熄一些。 这就是跟话术的那个方向，就是 对， 对，因为我昨天去做脸， 然后做脸的小姐就当然会想要分享他们家的产品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听得出来觉得他可能需要多练习，所以我都没有打断他，都让他好好的讲。不是因为他有时候讲话会有点 K， 就是这真的都需要练习的，或是讲到这个产品他要介绍我们的配方，可是他会一时间我们的配方就他也会顿的这样，然后你就边听边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老板或者我是这间店的店长，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让客人 教育训练 买单这件事情，因为这切入点有很多，一个是攻击其他的产品，然后我们产品才是好的， 对， 然后以及是要让客人感到恐慌吗，就是你用东西都不对的你知道吗，然后还是应该是反而是夸奖的方式，就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也许你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这个路数有太多了， 对啊，但最后回到最初其实是每一个人吃不同的套路、 可是问题是我在跟客人 聊天的时候， 我迎宾进来我可能只有两三分钟认识他、如果他又不怎么讲话的人，我要怎么确认哪个路数才是最适合他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困难耶， 所以就是在见面打招呼欢迎他、然后从他小小的肢体动作跟他爱不爱讲话愿不愿意跟你分享还有你丢出什么问题他愿不愿意回的时候、其实这每一个都是试探他到底是哪一种个性的 人，那个到底要多少的经验值的累积、你才能到达一个就是你知道 就是如果世界上的销售人员都经历过这种完整的心理学跟就是肢体表现每一个人都是呆狗的话、我们全部都会很穷，根本抵挡不住啊， 所以我觉得要是我是这间店的店长，与其就是做很多的教育训练，就是让就当然你要了解产品，然后一直告诉你产品的知识之外，其实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说的你应该去上那个 对啊心理学的课程啊，被我感觉有点棒，聊着又变胖，聊着多健忘，说真的跟你聊什么我都没差，互相试探价值观，谈到的又没有假装，就算天塌下来我只对你有想象，那就这样子很好啊，继续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像之前呢我在欧马克就分享那本书，然后那本书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书本身就是看日本作家写的书、是真的可以很快可能就是二三十分钟你就可以把整本书看完、因为它的就是知识分量没有那么重、可是它就是很快可以让你就是得到一些某些东西，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书呢其实就在分享就是你可能会遭遇到的几种人的人格，然后其中分成七种，那都是讨厌的都没有讲喜欢，就是讨喜的性格、然后其实看完了那七种以后，我现在觉得这七种的可以很快的帮助我分辨出就是如果你对我讲一些什么话或者你有什么反应的话，就是你大概会是哪一种 类型的， 对对对、那那个类型可能也不是每一个人就只有一种，可能有一些会有多种，就是交错着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对那个销售工作有热情，去进修吧， 其实我就是听得出他有热情，所以我就让他就是 让他讲 这样子、就是我感受到他的努力， 有些人会吃恐惧那一套，有些人会吃 diss 别人那一套， 有的人会吃你说出很多他不知道的知识那一套， 对，有些人会就是吃权威感那一套、然后有些人就会吃就是被称赞那一套，你肤质这么好你怎么可以不用这个我那个谁谁谁就谁谁、然后名人推荐，然后就多种交错交起来、所以每一次的成交也都是一种艺术啊， 歌曲来自 Knock Do， 这首歌叫做 A Night Like This。 在每天的下午，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两位听众分享了这一部日剧，叫做我要准时下班。 哦，吉高由里子， 没错， 因为就是他就是要准时下班。 那有什么原因就是让他无法准时下班呢？ 应该是说我在猜那个日剧会跟我大概看的介绍，因为本来就是日本就很常加班，就是你要在那个社会氛围当中，或是你在一个很竞争很大的行业当中，你要如何维持就是 准时下班这件 事。然后以及因为我昨天刚好又看到了朱大爷的介绍，就比如说为什么就有人会说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准时下班啊，工作量就是很大，做不完啊。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先修改你每天的目标？你每天该做完，你要定一个符合你自己的 时间。反正最后还是回到时间管理跟自我管理上。 但对于在听这个节目那么多的薪水小偷来说， 你们如果无法准时下班，绝对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只要把听飞碟的时间省下来，你们就可以很早回家。 对。 顽固翻脸就像在翻书，翻书却只翻脸书，回个表情符号，你搞不清到底他打哈哈是打哈哈还是真的在笑。 就像没对白的剧本，转身之后怎么转折，春梦无痕，冷雨隐忍，情绪差错，别太意外。 当他说别担心，是想要安心，要你陪着他说没关系，再不理关系就又没了。他说随便你，要去就去，他要先睡了，你还真的赶出去呢？你准备被赶出去，你没家回了，都怪你。 不过有很多人不准时下班，不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是因为 他不想回家。 That's right, yo， 不想回家。 很多结婚的人不想回家。 有些单身的人也不想回家呀， 就是很多人都不想回家的意思啦。刚才两句不就废话吗？ 想跟你甜蜜蜜， 管你屁事啊！ 哎，干嘛生气气？ 留一个微笑， 在那神秘兮兮， 寂寞的刚好， 心里藏小秘密， 重复的圈套， 对你笑眯眯， 笑自我解嘲， 怎么又闹脾气？ 谁也不巧，幸福的预兆，可惜命运总是出乎意料，无理取闹，随心随心。 待てね。 整个金曲。 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梁静茹2019年全新大碟首播失忆单曲 微光。 如今改版的另一半，陪你看电视的荧光，沙发干净的很稳当，屏幕闪烁的很孤单，芦苇在你心里荡漾，照在早就烟消云散，你一眼却没脸远的在外面看烟火弥漫，回忆短暂，人生 全新大碟，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诗意推荐，微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仰望世界过后，还有什么能承载内心的辽阔 ？Volvo XC90 正三排七人座，尽享宽敞自在，全面标配科技环景座舱。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与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极致守护，人生享宴。正19年式全新到港，分期优惠实施中，速洽 Volvo 展示中心。 哇哦！时尚教主莎莎首度代言艾玛斯洗发精，头皮净化液还入选英国美妆奥斯卡2019头发护理类新品决赛提名哦。 你还没用过吗？4月28号，快到大家河滨公园世界地球日路跑艾玛斯摊位，用空瓶就可换一瓶头皮净化液，详情请上艾玛斯官网。 温温坦碳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处能霸搞这班 K， 让你温温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们是慢慢说。 飞舞。 是在惊觉我于此，你从不察觉，等你渐渐发现，细雨或者尘埃，愿你能翻篇，就算转眼如风，吹散我在每个角落，微雨纷飞，微雨渺小，摊开双手就能感觉到我，狂风暴雨那都不是我，你撑起雨伞却不将我捧在手握，微雨温柔，微雨寂寞，忽近忽远你碰见那个我，万般思念生死死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邵雨薇，邵雨薇，邵雨薇的微雨。 当我们在讨论就是谁不爱回家的时候，李毅哥居然传讯息给我说我很爱回家啊，传这种营造自己好男人形象的简讯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这叫做对号入座。没在说你啊，毅哥，不用这样吧。 因为他家都是他的珍藏吧，就很爱回家。然后公仔，很多很多。 2:5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因为我爱你》。下个小时间， 看阳光在闪耀，看你的背影，你不过离开时。回头看看我，你的微笑，我怦然心跳，因为在我的心上现在有了一个人，因为在你身旁我不再害怕生命的空洞，现在一切是那么美丽，因为你爱我，我不会再寂寞，忽然明白了，我们的相遇是找到另一个自己，我忍受着孤寂，找到另一个 找到另一个自己，我忍受着孤寂，寻寻又觅觅，等待有一天爱情的出现，我不会再寂寞。忽然明白了，我们的相遇是找到另 我们快要住进来了。 哎呦，真不简单呢，转眼两年了。谢谢许多阿姨叔叔阿公阿妈，他们一砖一瓦帮我们盖新家耶。 这里我想放一张书桌，那里我想放一张床 啊，那晚上我就可以跟你们窝在一起睡觉了吗？ 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搬家家酒，这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好，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把书桌床搬进来，帮孩子完成一个家，让这充满爱的蓝迪儿童之家陪伴孩子们长大。03-3866-550。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谢振廷。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资深媒体人黄光琴为高雄市长韩国瑜撰写《跟着月亮走》这本书，不过黄光琴指控书出版之后，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向出版社领走150万元版税。李嘉芬今天表示，从出版社实际领到97万多，当时是黄光琴主动表达要放弃版权，只要撰稿的工本费，所以后续由他本人支付给黄光琴20万，因此实际领到70多万。他表示，不知道口述的版权是黄光琴跟出版社的，如果当初告诉他们，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访问。李嘉芬说，其实出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是黄光琴跟出版社好意说，是不是选钱来出个书，如果拿到版税，还可以补贴韩国瑜选举的一些经费。那个时候实在太忙了，就一直延档，延到最后就选完了。他们想选完就没有再出书的必要，后来是黄光琴又提起是不是把一些过程写一写，因此最后才出了这本书。国民党中常会对2020总统初选改采全民调以及延到6月之后进行有共识。国民党副发言人黄清华今天表示，国民党总统提名的大方向是不会为赶而赶，初选的时程或许稍有延迟，但整体节奏仍然依照规划推进。至于初选方式，等党中央跟所有有意参选者沟通之后，才会交常会做最后的决定。至于跟各参选人的会面时间，则仍在联系当中，最快应该会在5月8号中常会上通过特别办法。 拥有 Tutor ABC 商标而且先注册的麦奇数位控告空中美语的 Tutor for You 商标侵权。智慧财产法院一审判空中美语不得使用商标，而且必须赔1000万元。上诉二审之后，智慧财产法院今天仍然判决空中美语不得使用 Tutor for You 名称、网域名称以及 Tutor for You 的商标，并且赔偿麦奇数位300万元。何一婷认为，麦奇公司2004年成立，是我国首间投入线上英文教学的企业，不仅在全球拥有4500多名外籍顾问，提供超过1000万堂线上课程，并且在我国取得一系列 Tutor 商标，也在世界各国注册。Tutor ABC 商标不仅是经我国判决认定是著名商标，也经过智慧局选录于著名商标名录，成为著名商标。因此，空中美语公司使用 Tutor for You 商标和网域名称以及 Tutor ABC 的相近，有造成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之余，侵害 Tutor ABC 的商标权。面板厂中华硬管今天表示，子公司华硬百慕达持有母公司大同 2.55% 的股权将全数出脱，不受中国大陆华硬科技球场影响。华硬透过子公司华硬百慕达投资中国大陆华硬科技公司，持有 26.37% 股权，是最大股东。但是第二大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不但向华硬催讨基建华硬科技货款，更在今年取得华硬科技经营权之后，向当地法院申请假扣押华硬百慕达在中国大陆的资产获准。华硬表示，华硬百慕达持有的大同股票59652张985股在台湾并没有遭到扣押，仍然可以出售。华硬百慕达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为止，陆续出售大同股票到全数出脱为止，每股单价预计不低于新台币17.6亿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是上涨107点，来到2230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0点，成为21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5点，跌幅2.37%，来到31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16点，跌幅3.09%，成为9920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61点，来到296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成为335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点，成为1103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28亿。今年首道梅雨封面下周三报道，气象局表示，未来一个星期全台将受到两道封面影响，首波在今天深夜就会接近北台湾，但结构不佳，因此只有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雨势不大。第二波预计在5月1号报道，这也是今年台湾首道梅雨封面，雨势会比第一波强烈，北部、东半部有明显雨势，而且短时间可能会出现剧烈降雨。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东县是橙色灯号，不排除会出现38度的极度高温，提醒民众要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Mini Oligo Water。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小时候的我们有很多大大的梦想，想当飞行员，环游世界到每一个角落。想当音乐家，享受台下观众给的掌声。长大后才知道妈妈的梦想是我们。不论做什么，妈妈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今年母亲节就送舒肤乐沙发来宠爱妈咪吧。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爱要让妈妈知道 UFO 空中传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舒肤乐沙发提供的意大利进口马鞍皮随身夹哦。 爱要让妈妈知道， 舒富乐沙发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在新闻过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3:1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每周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的时间，然后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是王菲的 Eyes on Me， 因为玛丽还在担心她的眼睛呢。 哦，我刚刚出去吃了好多饼干压压惊。哦，我真的吃了好多饼干。 哦，是压惊是不是？ 就觉得哦，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心情好了，有点转移注意力了。 哪来的饼干？ 就是官腔王座位 always 很多饼干，我吃了蛋卷，又吃了一些 cheese 饼。 怎么这么好？ 我今天也带了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我叫两箱，你忘了？ 对啊。 Share with me your love if you have it. 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被一串的 FF8 太空战士八所洗版， 简称太八。 我们都是一样岁数的老人了啊！王菲的《I Saw Me》没错，它就是当时的游戏《太空战士》的主题曲。那第二个小时的大家呢，欢迎大家把你自己的美容保养最近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问题，都欢迎你发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当然，如果你希望打电话进来的话，也欢迎你0223639955 0223639955。今天在一片的太巴当中开第一枪的问题是。请问玛丽敷完面膜会清洗吗？谢谢。 会。 哈， 这个好像之前回答过了，就是有的面膜标榜说我们里面是满满的精华液， 对啊， 然后就是说你应该把它拍到吸收，然后做后续保养。可是因为我的脸容易过敏，那面膜里面不可能就是。你知道纯天然它就是放不久啊，它一定多少都有加一些东西， 防腐剂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那个我还是会把它洗掉再做清洁，那个我就比较不会过敏。 哈，面膜我一直以为敷完就是，我没有想过面膜要洗耶。当然那种什么泥面膜那种，我相信要洗掉。 你的脸够坚强的话，有的人这样它是 OK 的、啊，你可以试一次看看。你知道凡事就是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实验室。 但敷完面膜就要洗脸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没有，就是完全是看你个人，就是这真的就是分，有的人觉得我不用我就弄一弄它就是精华液，然后它也很 OK。 有的人就是像我一样，就是我不洗容易过敏，所以我就把它洗掉。 各位，你敷面膜敷完会洗脸吗？各位，我想知道一下比例。 哦，你这么好奇啊？ 对啊。 那你会认真的把袋子里面的精华液都挖出来擦脖子、擦脚、擦 膝盖？ 擦膝盖，嗯， 会啊。 难怪你膝盖那么美。 你就是抓住任何可以刁我的机会耶。 我刚有刁你吗？ 你刚刚笑成那个样子，只是大家听不到、大家看不到而已。他刚刚马上讲完以后，就是遮嘴巴就快乐的嘞。你就是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身上的人啊。 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身上的人是苏小姐吧？嗯，她前几天非常复古，她受不了这个先进的社会，她不能接受触碰式荧幕，她不管玩多久都玩不好，所以她去买了一台折叠式的老人机。她就是再退回， 你说要按键的， 对，原始 有感觉的，按下去有感觉， 你只能按左右左右，就非常复古。我已经好久没有玩那台，所以我前一天晚上一直在玩她的手机，然后照片画素也是很怀念的，很之低呀、啊，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拍出来那什么鬼东西。更不用说里面下载 LINE 那些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折叠复古的嘛。嗯，但他就很得意，就是有一个功能，他就说：“哎、欸，你打给我啦，你快打！”我想说，到底要打什么？打给他，他说：“你听听看。”他电话开始， 爱言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电话响了，这样，玛丽来电0223639955。 会这样讲出来耶， 讲出来 会把你的手机讲出来耶， 对，还把我的本名也都讲出来，所以他如果一直不接电话，路人都会听到。好了，玛丽，好了，你要逼我讲你家地址是不是？互相相害是不是？相害， 相害啊，我们最相害了， 互相相害。 哦，好，那关于这个面膜问题，我还是持续在征求，就是回答人很多都是男生哎、欸。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保养时代来临了嘛，就是你有需求，其实不分男女都会保养。像现在的美妆版，其实也开始越来越多男生会分享他化的彩妆。 是，以前呢，化妆品专柜永远都是柜姐，其实现在很多都是柜哥。 而且我觉得柜哥比例有点太高了。시간이갈수록하기힘들어지는버텨보는것도못해난이제말해야될것같은데우리그만하자고멀리떨어져있는건我常常买到让眼睛过敏的粉底液，我非常困扰，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牌子。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办？ 那你有试过离眼周远一点吗？ 哦，你说那个粉底液就是不要擦到太靠眼睛。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眼皮你也会很认真的盖，然后下眼睑那边都很认真嘛。如果你避开远一点点，会不会好一些？而且你试了那么多家都过敏。 嗯，请问玛丽有没有推荐淡化唇部暗沉的东西？ 但我相信有人是不是天生 唇色比较深？嗯。 天生的唇色深， 就趁现在韩妆就是那个血盆大口的口红很流行的时候，你就用力的画鲜红色吧。 欸，你知道唇色很深的人，你擦那口红颜色它都会变， 哈， 就是擦起来就没那么漂亮。所以有一些很漂亮的那个唇色，他们 那你不是可以擦更暗一点的红色吗？ 他们都盖过，就是你知道，先把你的嘴唇盖 回 一张白纸， 就像染头发要先就是漂白过以后才能上色。 对。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虽然说很多人卸得很认真，会比较没这个困扰，但我还是觉得，只要是口红擦久了，唇色就是会改变哎。那个，除非你每天晚上都就盯紧哎，底下在倒倒用。 所以就是擦口红这件事情是会伤害你原本唇色的。 淡化唇色，我觉得，因为我没有这个困扰，我没有真的做过。 你也很少擦口红，对不对？ 对，就我唯一防止它暗沉的方法，就是能少擦口红就少擦口红，然后。擦护唇膏，曾经我买过一支，就是去国外玩的时候，就听说那个牌子有那个什么唇部去角质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根像口红转出来棒棒，可那个棒棒上面是有颗粒的，所以你好像在擦口红就玩在那边洗的时候，好像有点去角质的功用。但我后来看到一个皮肤科医生的 YouTube， 他就说 不要这样子， 不是嘴唇根本就没有 角质， 你在那边去什么去？然后我就想，哎。这还蛮有道理的。 3:19，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的妹妹爱漂亮时间。 可是我看过一些唇色很深的人，他们会分享他们去做，现在会那个就是有点像雾眉，然后你是弄你的唇，有点像秀唇还是什么嘟嘟唇，弄完之后真的唇色会变淡。可是你看那个过程，你看完你真的不敢做， 看起来很痛，是不是？ 超痛， 哇， 痛到翻，而且我就因为我不太清楚那个技术现在成不成熟，所以我觉得看归看，还是比较贸然的进行好，因为你也不知道每家你去的那个它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然后它东西到底有没有消毒干净，然后那个算了。 而且就是希望把身体的部位的颜色淡化成粉红色，那 到底是从何而来啊？ 的那一种。不管是技术还是用擦的、用抹的、用做的，是不是都会让你原本的轮廓变得很不明显啊？就会把你那个线给弄掉，哦，好像蛮恐怖的。 为什么你在讲这个？我在想其他的地方。 我也是想其他的地方在讲这件事情，对。 陶喆的鸡腿很好吃 哦，油饭吗？ 真的很好吃哎，哦， 在 App 上面，有人推荐澳洲买到的那个冰冰霜，很好用，不油又好吸收。哦，冰冰霜其实红了蛮多年的，然后今年去纽西兰那个时候也看了一下，换算发现，哇哦，台湾买还比较便宜呢。 哇哦！ 而且因为现在太多人去澳洲打工度假，所以其实很多那些什么澳洲独有的东西。你上虾皮就发现代购太多了，没错。赖又想要推荐大家爱玛花园的紫草舒缓洗发精，说那个味道太香太舒压了，他没有说香，他说太舒压了， 很放松的感觉。 对，他说每次洗都很用力的去闻那个味道， 真可怕。昨天呢，我在保养版看到一篇被推爆的文章，然后它被推爆的原因是因为它全部都使用 Made in Taiwan 的产品。 哎呦， 它很认真的找，然后找喜欢的，从洗头的、洗脸的、保养的、牙膏，就全部都是 Made in Taiwan。然后它还有，它就是很。就觉得可以支持台湾本土的东西就尽量支持，而且他还整理了，因为他说另外他在另外一个版有分享一个什么食衣住行，真的是各式各样、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 台湾品牌， 对，可以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超厉害，我看到牙膏我都肃然起敬了，就那个牙膏牌子我真的是没听，没完完全全的没听过，是他讲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很值得分享啊，这一集 他超强的。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是不是要找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金歌金曲， 没有结果的算不算爱情，没有爱情的算不算曾经，笑得很自然的表情是你最致命的武器，你做的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说爱情最好是游戏，太认真你嫌太无趣，敢不敢陪你就当我玩而已，昨天的关系都不是没关系，我们在一起不在一起，最后结局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And I know I can't stop Baby dreaming about you 让人身不由己，没有爱也无法忘情。罗志祥最新深情主打《No Love》。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前方200公尺处，我想想 啊，想想， 请左转。 左转。啊，撞墙了！ 很平常的事也能很有趣。和泰产险有恃无恐，不论车险、旅平险、居家综合险，给您全面保障，做好万全准备。和泰产险最保险。 10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l right。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 快拨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其田。 深爱着，个性女伶魏如云，知名耳机品牌 Sennheiser， 2019年专属联名单曲《深爱着》，幸福上架。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妈们的。 双手握紧方向盘，甜蜜路都会释然，光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 飞天乐多，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给你 UFO。 3:28，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在今天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刚刚玛丽说到这个我们爱用国货的保养品从头到脚，然后呢在 APP 上面也有人说有看到那一篇哦，然后说看到那篇以后才知道原来 PTT 有一个版叫做国货版。 对对对对对， 很酷哎、欸！ 我从来不知道有国货版。 对啊、国货版要怎么搜啊？好，我们先分享那个从头到尾的保养品，他推荐的台湾品牌，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好了。 好，谢谢这个版友的分享，他你也可以搜寻他的文章，叫做《我的全 MIT 保养》。那他的肤质，他有先介绍，就是他是混合，然后天气变化会有点改变。哦，那他使用的，比如说卸妆液，就我们很常在讨论什么 Olubis， 然后我们要用什么的，他这个牌子叫做幸福肌。幸福的肌肤，幸福肌的双效升起卸妆液，然后还有说，如果你本来就是喜欢 Olubis 的卸妆露的话，那这个就是同类型的产品，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味道是迷迭香的味道，也是觉得蛮疗愈的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洁颜霜，洗的洁颜霜，氨基酸洁颜霜，这个牌子叫做普雅。 等一下，洁颜霜是干嘛的？ 我觉得洁颜霜就是有点可能像卸妆，它只是霜类的或洗脸的那种感觉。但普雅这个 就是同时卸妆洗脸的， 因为我没有用过啊，挂号已停产，那我们就不能再、就没有用了。 那对，那没用了。下一个 ，Next question， 洗头水，因为有人出洗头水嘛，这个叫做更新田。哎、你不觉得台湾的品牌都很爱取一些很怀旧跟复古的名字，就更新田的洗头水、然后更新田就是古堡无患子的旗下品牌、然后当初是觉得他喜欢那个橘子的味道，所以他就买了这一个。还有另外，如果你是喜欢用洗发皂那种洗发饼的感觉、这个牌子叫做木啊，这个字我不会念耶，木什么啊， 现实地理教室，看起来像李啊， 木李，就是有点像礼貌的礼，然后三点水、然后它也是有润发皂跟洗发皂，就是也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洗发饼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喜欢用 Lush 这个品牌，但他自己觉得说他觉得洗起来就是跟他感觉是一样好，觉得很棒这样子。然后我刚刚说那个牙膏我完全没有听过的牌子叫做华纽， 哈， 不要中华的华，然后纽是密字旁那个纽，它叫做莱蒙左手香牙膏。 莱蒙左手， 你是说这个？你是说你看了这个牌子就觉得很神秘？这这一连串的名词我都没看过、 莱蒙就是 lemon 嘛，柠檬嘛。左手香牙膏是假定这个世界右手人比较多，右手拿牙刷，所以左手拿牙膏吗？ 我不太明白这样子。然后他就说，牙膏挤出来是灰白色的，然后号称可以改善牙龈发炎。那他个人的判断呢、他自己觉得就是他的牙龈真的就是比较不会发炎，所以他觉得有达标。那味道就是普通的薄荷味，然后不含氟，所以唇炎患者，因为很多人你的唇会发炎，可能跟那个牙膏的内容物有关。他就说这个蛮可以放心的，然后还有丝瓜水应该就不用提了，台湾真的蛮多厂牌都有在出丝瓜水，那后面还有一些台湾品牌就是比较常看到的，什么 Dark Edge 那个就开价比较常看到的，我就不提了。但这一篇就是里面有很多国货的介绍，你可以看一看。 而且是你不知道的品牌。 深埋在直觉的墓碑，让希望随想入非非，歇斯底里就世界。 原来左手香是一种植物啊！ 哈， 天哪，大家怎么聪明啊！而且因为太多人回答了，导致于我好像我不知这，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也是不知道哎。 左手香， 자신을먼저돌아보세요인생혼자서사는거아니라고하면서주변에민폐끼치지맙시다누구나혼자인생혼자인생혼자 手香，左手香，倒手香，过手香。 他们说台语翻过来的，所以它应该叫做得秋芳喽。 啊，台语翻过来的 得秋芳啊。Crystal 说。左手香是老人家的智慧，他家的后院有种，小时候牙龈肿的时候，他妈妈就会把左手香跟盐一起混合，然后含住它、 啊。嗯， 好酷哦！ 这边也有说，就是 Wikipedia 上面的左手香说，坊间相传啊，捣碎榨汁后加蜂蜜或是盐饮用，可以治咳嗽、感冒、喉咙痛。也有人将叶片捣碎后外敷，可以消炎止肿。 嗯嗯，天哪、啊！我要送一盆豆秋汤给张立东。 你说牙龈出血这件事哦， 就让他可以改一下他的牙龈发炎啊。 哎，对啊，牙龈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知道这几集录影下来，我已经怀疑就是他是。 你说故意弄成这样子，让大家变成就是想到发牙龈发炎就想到他吗？ 因为太常流血了。有时候我们只是预言说，哎、欸，你到底会不会流血？就流，他是不是有牙龈流血的能力可以控制他？ 不行吧？谁想要这种能力？如果呢，你现在是 PTT 使用者的话，你在 PTT 还有账号的话， 嗯， 哦，其实大家也可以啊， 可以用账号也可以， 可以用 Gas 看，对对对，国货版的版名叫做 TW Products，TW 就是台湾嘛， 嗯， 然后 Product 就是产品 P R O D U C T S， 嗯 ，TW Products 国货版，让我们支持一下，爱用国货。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美美爱漂亮的时间，有任何关于保养品的推荐、化妆品的推荐，或是生活日用品的推荐，或是问题，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还是被刚刚大家一排一瞬间的左手香是一种植物啦的那个洗衣板，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啦 사랑스러워때론이상해너조차도널다모른다니까그래도말야오 오직 한 가지 내 마음 가까이 보내고 싶어 참아왔던 시간들 퍽 서러웠던 마음들 떠오르지 않을 만큼 빛나는 단 한 사람 둥둥 높이 떠올라 동동 두 발을 구르네요 떨리는 내 맘은 빙글 주위를 맴돌아 사뿐 다가와 말을 꺼내요 설레는 이 기분 한 발 다가가 아니 도망가 나조차도 내 맘 모른다니까 그래도 말야 좋아할수록 신기해 자꾸 이 미소 사올라 스치고 간 바람들 툭 터질 듯한 눈물들 떠오르지 않을 만큼 빛나는 단 한 사람 둥둥 높이 떠올라 저기 온통 다 너인 걸 들어볼래 나는 둥둥 구름 위로 나 성큼 걸어가 부르네요 달콤한 이 순간 싱긋 웃는 너에게 살짝 다가가 말을 거네요 널 사랑해 봄봄 바람 타 在 APP 留言板上面关心的是洗发精这件事情，头发水洗发精这件事情，告诉你，下个礼拜马克玛丽的洗发精团 第二弹就要来临， 是的，也差不多是大家洗发精要用完的时候了。 是啊，具体上如果你有认真洗头，也不能说认真洗头， 你有每天洗头，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会两三天才洗一次这样， 但如果有些人就是一家人一起用的话，也很快 就 掰了，对，刚好是母亲节礼物呀。那当然就是在 APP 上面也有听众回复说要推荐洗发精，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什么头皮的呀？ 对啊，因为头皮就跟皮肤一样嘛，油的、干的、敏感的、 混合的， 有头皮屑的可能要看个医生吧。 然后或是你喜欢跟不能接受什么味道啊，等等都有差别的。 现在就是有时候你去那个保雅康士美，就是有时候你想闻那个味道，然后有时候厂商又没有 闻不出来吧？ 对啊， 那个闻不出来。 你如果罐子封那么紧，那厂商你好歹提供几个可以闻的项，就不是每一家都有。我就是在那边，然后就想说，我真的好想闻，真的很想闻，真的很想闻。然后 封起来我就不买。 哦， 对啊，你不让我闻，可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对啊，那个怎么没有算进去？就是要给一些建议吧，希望他没有听到。 然后像刚刚有提到那个无患子，那个就是很多人推，可是自己用以后发现，哇，那头发涩到不行。 哦、 就我自己啦，我头发涩到不行，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用。虽然就是我喜欢它的味道， 涩到不行， 太涩了。喂，你好。 喂，你好，我想要那个询问有关美妆，就是头皮的一个相关问题，这样。 请问， 请问一下，那个洗发精到底可是一次就是要一个人要好几罐，然后那个每天轮流洗不同罐，这个正确的姿势还是 也很常听到就是说，哦，你就要每天用不同的洗发精去洗头皮，这样子它才不会长头皮屑。 嗯， 像这个是八卦，是说它是真的要这样做？ 到底这个需不需要这样做，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过皮肤科医生，但我知道就真的蛮多人会两种牌子轮流洗，嗯， 或者两种洗发精轮流洗。 可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觉得有用吗？因为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说，哎，就是同样一个牌子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洗完那罐洗到后面觉得好像感觉不太对，你就是很想换另外的牌子洗洗看。 那是心里面的感觉吧，那不是皮肤的感觉吧？ 真的吗？有时候 我是觉得比较不会出头皮屑，包括就是洗酒，我觉得头它可能头皮也会任性，然后它也会记忆那个感觉，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今天换不同的口味， 所以搞不好是你的心理作用也有可能。 有，因为我刚刚想特意打个，就是以前一直听到，比如说你去剪个头发，他说啊，你要换个洗发精啊，不能只有一罐啊。 哦， 或者 对对对， 就是， 这个 剪头发这个我很确定，他想 要 卖洗发精给你，他只是想收你的钱而已，对。 对，那所以这个我看 APP 底下的也可以回一下，因为这个我的确是我还蛮迷信，我的确有很多罐，可是很多罐不是因为说，不是因为就是， 但我知道有的人分罐是因为他会分季节，就是夏天他可能就用洗净力比较强的，冬天他就觉得他要走比较 保 湿比较润一点的路线，或是那一阵子你头皮比较痒比较有头皮屑，他就再改用适合那个，就是根据你的状况来分。可是不是说什么我现在就同样的状态，就是我一定要135洗这个26洗那个才会比较好，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哦，就是不同的属性的洗发精，不就是不是说为了改变而改变？ 嗯。 哦 ，OK， 了解，谢谢，我是小胖，谢谢， 拜拜，小胖， 拜 拜， 拜 拜。 不然的话就是都用，然后反正也不考虑成分，反正就是说哦，我要都换，好就换，然后就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细鳞超多，一样的有伤害啊。 App 有人说，我个人有五罐轮着用，五罐也太多了吧？我觉得下次要做个调查，你到底有几瓶洗发精？ 欸，我很难把洗发精用完，我很难， 就是要很久才会用完， 啊， 所以你不会轻易的买下一罐啊。 哦，就是每一次的下一罐都觉得要慎选，因为如果买到一个香味不喜欢，就后悔了。毁了，我接下来都毁了。 真的，大家好多洗发精哦。 那看来我们团购啊， 有点吓，那就吓到我了。 七罐味道都不同 ，Fanny you are number one。 我的天哪， 啊！你真的可以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换， 每天不一样的味道。 可是你要怎么扛进扛出啊？ 为什么要扛进扛出？ 就是你七罐全部摆在浴室里吗？ 对啊，应该是吧？不是吗？ 那占很大的空间呢。你有七罐，那如果你有五罐沐浴乳呢？你那边就有12罐摆那边。 或者他可能 care 只有头发。 哇，这个很累。 I know. 내게 인사해주세요 어쩌면 우리 다시 볼 사람 테니까요 맞대네 勇敢面对爱情的缺憾才能看见全新的自己 现在我不再逃避忽略找回爱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了多少天终于不再过得疲惫你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当时我拒绝看见那时候的分离是考验现在我已经跨越有什么不敢面对你曾经说好的那些如果你已经改变不必觉得遗憾亏欠这一次我再也不需要听谁说抱歉到底有什么好跟自己作对当时的关系早就渐行渐远那个拥抱太浅你说好的我不留恋有什么不敢面对你曾经说好的那些 叮当有什么不敢面对全新专辑爱到不要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距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嗨我是林欣迪因为欣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机会下很幸运地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咸米的浓缩包感念活动方案及赠送蔬菜汤咸米包组合长庭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怎么做 3点51分回到最后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一个头皮理疗师来留言了他说他是2罐铜牌洗发精但不同性质的轮着用他是有计划的轮流洗不是随便换着洗所以其实回到原本就是你要观察你自己的头皮状况嘛、嗯、就现在适合什么你就给他适合他的东西这样、嗯、 今天最后跟你说声再见咯 你很棒 You're awesome, 你很棒。3点52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周，不是下周，我们明天再会，拜拜。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Lighters， 莱特的《委曲求全》。 Listen up, listen up， 你到底要怎么样？Yeah, 这环境太嘈杂，连我是谁都忘了。Come on, just show me， 你什么目的？凭什么要我永远配合你？犹豫没意义，没有谁在意。时间继续前进。

母亲节送健康给妈咪，一定要选最好的日方真传萃鱼精，采用独创第一双萃功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8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浓醇好喝，没有鱼腥味。 现在买日方真传萃鱼精8盒组合，就送空气清净机，还有更多优惠哦！ 即刻拨打0638422277。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